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哋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何俊仁，多谢大家。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又嚟到礼拜一啦，咁今日咧阿 Chris 就唔喺度，因为阿 Chris 太忙啦。你需要知道阿 Chris 即系荣升咗做男神之后，边个捧佢做男神咧？ 佢自己咯。 唔系你咩？ 唔系事完，我哋有好多男神嘅。 吓、啊，你又捧多个唔多啦？ 即系其实咧，上礼拜咧就有阿琪琪嚟咗啦。 系啊。 咁其实佢都系男神嚟嘅。 我都知啊。 咁但系咧，佢今次喺 未争阿 Wilson 好似未嚟过。 Wilson 系咩？ 系啊。 哎呀，上过我哋个政治预厨房。 Exactly、啊。咁你要捉佢呢度啊嘛。 但系佢唔熟呢、這个呢样嘢咯。 佢约揾咗佢熟嘅讲啦。 哦，得，好好好。 系嘛？ 唔系，我想讲咧，阿琪琪咧就系、因为佢系。键盘战喺呢件事上啦，喺啲网络廿三号咧系键盘 嘅 legal advisor，咁、 嗯、 所以咧佢咧就唔即系又唔可以骑两边又嚟埋法政会师去帮手做 spokesperson 啦、嗯，因为其实个立场有少少唔同嘅，咁费事佢有 contract 啦嗰啲角色，咁、于是乎咧，我哋咧就要揾阿 Chris 出嚟顶咗呢个男神嘅位置咯， 好红啊佢呢排。 佢日日都出啦，今日 lunch 同埋而家都系啊。 心机又听到，电视机又睇到，文字媒体又睇到，端传媒又睇到，度度都睇到。 系咪好咯？劲咯，我哋系咪？ 所以咧，今日又揾咗个律师夹嚟顶档嘅律师夹。 唔系顶档啊！ 大家好。 佢嘅 copyright law 系好叻噶。 系啊，真系 好有养分噶。 之前十分钟讲嘅嘢系完全冇喺任何媒体睇过、听过，即系讲得俗啲咧，其实系你听过，包括本人咧嗰啲冚唪唥都有交流。包括好多人系嘛，咁所以咧，一阵间我哋唔 包括我， 唔包括你，因为你未咁讲嘛。所以一阵间咧，我哋唔交噏，我哋俾阿律师交噏。嗱，点解要保护律师交噏身份咧？因为趁家满天下，最好系咪趁家定老细一样啦，系嘛？ 老细 嗱，老细满天下咁最好都系，唉，唔好讲啦，系嘛？咁阿律师交有咪先？ 好，大家好， 系啦，咁知道佢边个咧？都 经过处理， 系啦，声音已经经过处理噶啦，吓，所以 听紧呢个声咧，唔系佢原本嗰个声嚟嘅， 系啦，即系如果你之前听过把咁上下声咧，其实唔系嘅，因为把声我哋处理咗噶啦， 系咁，系一个女，系女性嚟 嘅，系啦， 趁呢个 copyright 嘅 law 咧嘅 amendments 啊，所以我就刻意地去模仿另外一个人把声嘅， 啱啦，咁样嗱，前嗰几日咧，689呢就喺佢个 Facebook 度贴咗一张有公仔嘅 cupcake 系嘛，叫做 cupcake 啦。 唔系啊，奶黄包啊。 我一阵间先讲嘢出嚟啊。我话俾你听，嗰张相唔系系而家讲，嗰张相你唔觉得好怪嘅咩？ 倒转咗。 系啦，我怀疑呢个 CY 系未见过呢隻嘢嘅。 唔系嘛？ 佢系根本唔知道究竟。件嘢应该点样睇啊？ 因为佢唔知道嗰只嘢系冇嘴啊，佢就吊住。 啱啦，佢咪唔知道点样睇咯？因为点解咧？ 有一 个 collection 叫 Zoom Zoom 噶嘛，系嘛？啲公仔就系咁啦，好似头细身大，但系个个都圆碌碌嘅，佢就当咗呢一只嘢系嗰只嘢。所以我话俾你听，呢个人根本未见过呢只猫。 唔系，你唔记得佢僭建屋企有嘅咩？我点会冇见过咧？ 佢误会咗呢只嘢系 Zoom Zoom。 唔系，佢真系唔知道个嘴系冇嘴，所以佢 ending 期唔知边度上下咯。 佢唔习惯啲咁即系识啲咁保守得秘密嘅朋友，所以佢就唔识形容呢个朋友，所以佢就调转咗幅相嚟影。 系咯，好怪。 系啦，点解讲呢只猫咧？其实就唔系主菜讲呢只猫嘅，其实实质问翻。呢类型嘅嘢啊，有个专家喺度俾我请教。 譬如咁讲啦，我其实我一阵间咧想post 一张 Facebook 相系攞住呢个Frozen 嗰个 Elsa 嘅 cushion， 咁濑唔濑嘢啊我？ 哦，嗱，我谂咁样样啦，即系首先咧有好几个 concept 咧，大家一定要分翻清楚嘅喺知识产权入边嘅法例。咁我哋一定要一步步嚟嘅。其实呢啲问题，首先第一咧，好容易大家会混淆嘅咧，就系商标注册啦。同埋呢個版權條例，版權呢、這個權益其實嗱，我睇咗政府咧嗰、那個，首先第一啦，佢嗰、那個explanatory memorandums 啊，嗰個撮要啊，其實咧，我發覺咧，佢哋自己政府本身咧都有啲概念咧係混淆嘅。一般嚟講咧，其實我哋當我哋講緊呢個版權條例嘅時候咧，其實版權係 protect 乜嘢咧？ 版權咧最主要咧係去 protect 一啲 expression， 係 一啲寫出嚟嘅嘢，表述咗出嚟嘅嘢。而呢啲表述咗出嚟嘅嘢咧，最主要去保護嘅咧就係佢個原作性。嗱，原作性同原創性係兩樣嘢嚟噶。大家記住 ，copyright law 保護嘅係 originality， 係原作性。而個原作性咧，我哋要保護咧就係佢表現出嚟嘅嗰個款，即係個 expression。例如你寫一本書出嚟，例如你畫個火柴公仔，咁咧嗰個火柴公仔咧係張紙上你畫咗出嚟，咁你就有 copyright 噶啦。邊個攞你張畫咗火柴人公仔去影印咧，佢就 infringe 咗你個 copyright。 你 個 copyright 咧係唔需要有任何嘅創意同埋呢個即係唔需要有 innovations 啦，唔需要 creativity。咁我睇到咧政府嘅嗰個咩 版權修訂條例草案， 版權修訂條例草案咧，2014年咧，其實佢喺第三頁咧 D 嗰段啦，就已經咧喺度講緊咧，就話係想話去推進呢一啲嘅創意啊innovations like creativity 啊。咁咧其實咧 copyright law 咧個副產品可能係會推進咗啲人去做創意性嘅嘢，因為你會多啲知識產權嘅權益去保護啊嘛。咁即係簡單嚟講，就係你容易啲賣錢揾到錢啊嘛。咁就副作用嚟，你可能會因此會有多啲嘅原動力去你嚇叫你去創作。咁但係呢個唔係 copyright law 咧要去 protect 嘅 primary 嘅 purpose 嘅。咁反而咧呢啲原創性啊 creativity 啊，就主要喺邊啲位咧？边种嘅知识产权嘅权益咧？我哋主要其实系讲 patent 嘅专利权。专利权咧，你就一定着嗱，譬如咧讲 copyright， 你要着灯嘅就 originality expression。一讲 patent law 咧，即系专利权啦。咁我哋一着灯嘅就系咩咧 ？novelty、innovation、creativity、OK、utility 就系呢几个概念。就最主要嚟讲就系话有原创性啦，呢、這个就唔系原作性啦。呢、這個真真正正係有創意嘅，即係你嗰啲嘢如果唔係新個 formula， 如果唔係全世界都冇試過用咁嘅 formula 可以整個炸彈爆炸，咁你先諗到嘅。如果你冇呢種原創性咧，係啲舊有嘅 formula， 係舊有嘅方法嚟到去溝一啲七友咁之類似啦，咁你就攞唔到 patent。 即係好似高坤嗰啲光纖咁啊。 係啦，冇錯啦。咁嗱，當我哋講譬如 trademark law， 我哋係著咩燈咧？我哋著嘅就係 distinctiveness confusion。trademark law 嘅 function 咧喺個社會度咧，就係希望咧方便啲人。由於有商標，咁所以咧，你係超級市場揀嘢嘅時候就好快啦。咁因為可以增進個經濟交易咯，因為你唔使揾得咁辛苦啊嘛。你一睇見個乜頭，你就知道，哇！呢只乜頭啲嘢就靚噶啦，佢出嘅產品咧就係佢出嘅醬油就好味咁樣。咁咧你就只要見到呢個牌子，你就買曬啲醬油就啱啦咁樣。 咁即係你嘟嘟咁樣， 咁 或者土嘟咁樣。 咁因此咧 ，trademark 咯，你就著咩燈咧？就係著佢嗰個可分別性 distinctiveness， 就係著咩咧 ？confusion 就唔可以有 confusion 啊嘛。咁啊 ，OK， 我一對唔住，我用咗好多時間去做個開場， 唔係啊，唔係啊， 我而家 job 緊 咯，我 job 緊碌屎啊！ 咁譬如同樣道理啦，譬如我哋有設計啦、design 啦，仲有好多其他嘅咧，其實知識產權仲有好多品牌，即係好多個權益噶，有 get up 啦、裝潢啦、有 passing off 啦，即係聲譽啦、repetition 啦，咁甚至有啲叫 character merchant design 嗰啲比較複雜啲嘅嘢。咁嗱，我哋翻返嚟 copyright law 啦，咁我睇翻 copyright law， 答翻正話 我出得名嘅我， 阿Donald，我明白。如果有一個人攞住一個有 Frozen 啊 ，Frozen 攞住有 Frozen 嘅產品喺三喺一個即係 cushion， 咁個 cushion 即係一個3D 嘅創作啦，即係個三維組織，即係個實物啦嚇。咁呢舊嘢，我哋首先第一，佢可能係會有 trademark 嘅啦 ，likely 佢都會有 trademark。 有個迪 個公仔啦， 嚟嘅因為。 咁但係咧，如果你用呢、這個，你跟住將佢影咗幅相。然之後將幅相，譬如攞上電腦嗰度 Facebook 分享嚇，分 Facebook 買咗個新 cushion。 嗱，咁我哋逐樣做樣嘢嚟咯。Trademark 會容易啲解決㗎，就係、是、因為你喺個個人私人嘅分享啦。咁我相信你上個 Facebook， 你都唔會有好大個 circulation 㗎，最多都5000人啫，咁之類。咁你由於你唔係 in the course of trade， 唔止。 由於你唔係喺商業行為當中咧，咁基本上 trademark 我哋就唔會中㗎啦。trademark 我一定係 in the course of trade 嘅，基本上。咁 OK， 我哋就因此就 trademark 就講完㗎啦。咁因為 我 哋講。 但如果我係话我有得卖咧，咁啊濑咯。 咁你就唔同啦，咁就 你卖嘅时候中招咯。 5蚊个， 即系招来都唔得噶。 系咯，唔得噶啦，已经。 invitation for sales 啊嘛，咁你咪即系等于想攞你嗰个相，或者你攞个相去 indicate 你有呢种产品去卖。咁当然啦，我假设你系唔系真实授权啦，咁你咪变咗你咪系侵犯版权啦。咁同埋你系 in the course of trade 啊嘛，你想卖啊嘛。咁你咪衰咯。但系如果你只系纯粹分享咧 ，trademark law 咧。 就唔會有事，因為第一點嚟啦，佢唔係 in the course of trade 啦。第二，你唔會製造 confusion 啊嘛。 嗯， 因為嗰個 mark 依然係好 distinctive， 但你唔會製造 confusion 啊嘛。個市民唔會因此睇咗你個 Facebook 之後咧，就誤會咗。誤會咗咩啫？誤會咗你喺度分享緊乜嘢？你講唔通噶嘛？我哋成日講誤會， 以為係我嘅 product 咯。以為你有啲 original 嘅呢只 trademark 嘅產品可以賣啊嘛？你冇誤導到個市場啊嘛？咁所以個 trademark 咧咁樣就唔會中。咁我其實我翻翻嚟 copyright law 啦。咁跟住 copyright law 咧，我哋要逐步逐步睇啦。咁首先嗰個 3D 嘅 cushion 呢個產品，佢而家變咗做幅相啊嘛。咁第時喺個網上面喺個電腦度 Facebook 度睇到都係 2D 嘅啦，佢就 2-dimensional 啦。咁喺 copyright law 嚟講咧，呢一種情況咧 artistic work 啦。咁佢因為嗰個 cushion 本身就等於一個 artistic work 啫嘛。咁佢呢個 artistic work 咧被 reproduce 成為咗 2D 嘅產品咧，即係好似一張 paper 咁樣咧。咁 copyright law 咧係會監管呢種嘅情況，依然話佢係等同 infringements 嘅。 即等於即 copyright， 即係我哋講緊版權嗰樣嘢啦。 版權係啊 ，copyright 可以等同係一個 3D 同轉 2D 或者 2D 轉 3D， 可以等同係一個侵權行為。但我哋想再問落去啦，咁因為佢侵權咗好多個 elements 你滿足嘅，呢個係其中一個 element。咁跟住我再睇下一個 element 喎，咁下一個 element 咧就係話喂，咁你轉咗做 2D 之後係會被捉到嘅，咁除非你有一啲 defense。咁我而家就要睇 defense， 就係豁免嗰類嘢啦， 就係嗰扎豁免啦。咁嗰扎豁免咧，嗰四大天王啦，五大天王啦嚇，嗰啲咩 parody 模仿、戲仿、滑稽、人言， 咁呢 扎 嘢 時事報導， 時事報導嗰度應該就唔中嘅，但係咧 quotation 咧 引用 機會中啦，引用即係有機會用得到，當然可以做 defense， 因為咧我哋睇翻呢個 quotation 咯，所以 其實佢係有一個比較闊啲嘅 definition of quotations 嘅，嗰個 quotations 嘅 definition 啊，當然你。 39 啊，喺呢度， 系嘛？ 佢系啦，佢个 definitions 咧系咁样讲嘅，佢话 quotations 啦，括号啦 ，which may include the use of extracts to help provide information and illustrate arguments， illustrate arguments 吓 ，and to engage in communications， OK， such as image capture， 即系话咧，如果我哋做 quotations 澳洲音嚟 的咧。是因為咧，係想話去令到大家有偈傾，甚至乎有交嗌，咁咧都係 quotation 嘅一種。咁我估計咧，Donna 所篩嘅嗰個例子咧 ，quotation 可能幫到佢。咁當然啦，你再睇翻 section 39嗰扎咁嘅嘢啦嚇，新例入邊咧，佢會有啲新嘅 amendments 啦。咁 quotation 都會引入再有一啲細節啲嘅限制。即係例如你要 code 得個份量唔可以太離譜啊！你唔好你所謂嘅 code 成本書 code 曬佢，咁你就唔喺度 code 啦。 公仔就一個就一個噶咯喎！ 即係我而家譬如話，我要想 argue 一下金融本書寫得好唔好，我呢個 code 法就係成本書 code 咗落去。 咁啊唔 係 啊！ 即係佢就另外有呢啲咁樣嘅，即係所謂嗰個 use 嘅問題。咁但係基本上嚟講咧，就 quotation 應該係 relevant defense 咯。OK， 咁我係模仿得唔得？唔係喎， 你唔算模仿啊。 咁 quotation 佢係咪要註明個 source 咁樣要 declare 自己冇 interest of 嗰個？ 呢個係 fair use 同埋 UGC 先係要。 你睇翻個細節嗰度 咯。即係我哋將來就係話，如果加咗 fair use 同埋嗰個 UGC， 你 call 翻個 source， 咁就 exemption 咯。 即 係 如果 係平，即係泛民就係想 suggest 呢樣嘢嘛。因為你大佬我好認真咁樣去做嘅時候，你我攞唔到 exemption 啊嘛，反而 即係攞個 cushion 係好認真。係 咯，我認真，我又冇搞到嗰個 frozen 嘅 Ella 變咗個男人，又冇性，我又冇戲房，又冇即係我乜都唔係嘅基本上。 咁啊，律師甲原則上我係咪要 call 翻就係呢個 from the frozen Disneyland 咁樣嗰啲咧？ 我諗你都應該盡量去 call 嘅。即係你 call 到咪 call 咯，即係我諗其實個 quotation 佢遇好多種情況嘅，即係如果你一個 cushion 咁攞出嚟，你都好難再 call 啦。咁但係我哋 話喺邊度買同埋 第二啲嘢啊嘛，佢主要講咧，譬如你講係啲書啦，譬如你講 歌啦 ，article 啦 ，call 啲歌啦。call 一套戲啦，譬如某個章節啦，咁咁入邊我相信有啊，但係講真嗱，我因為嗰答你其實好厚嘅， 係 咁到底喺嗰、那個amendment bill 入邊咧，有關 quotation 咧，到底你細節上要做啲乜嘢咧？咁我哋個用後我哋可以 po 上網俾大家睇嘅，但我相信當然你都仲要 call 一啲 codeable 嘅嘢咯，啊！但基本上個遊戲規則咧，大家就係咧，你要好似畫鬼腳咁嘅，你要一路一路咁逐個逐個 mark 落去畫落去，然之後睇下去到最後咧，你到底去到嗰個位咧個結果係有 infringement 啦，有冇 infringement？ 佢永遠都係直接嘅答案嚟嘅。 咁簡單嚟講就係呢件事，你係唔會有呢個思考先做 post 上呢個行為㗎。 咁所以其实系 周末嗰啲，譬如我平时行国街，即系好易中噶、哦，可能隔篱嗰档嘢卖紧迪迪尼产品咁样，我又奶噶咯。 如果有做呢啲即系打假嘅经验咧，都会知道咧，其实又真系好多人会系话你知，我真系唔知道自己拍得发噶。唔好讲而家嘅新呢、這个，就算旧嗰个都系好多时候有好多真系未必肯定自己系拍咗发啦。乜原来我做生意咁大镬噶？乜原来我做啲要识咁多法律噶？咁其实所以其实成个知识产权嘅法例咧，其实已经发展到一个地步咧，系其实系应该整体地有一个重新嘅检查检视咧，就是、到底嗰啲权利之间咧，啲权益之间咧个互动应该系点咯？ 公主啦，其实咧我一阵间睇翻我哋花生台嗰个公仔咧，其实系戏仿紧，即系 戏仿紧边个？胶灯啊？ 嗰、那个花生系咪就系嗰、那个即 系咪胶系咪胶灯啊？ 唔系，唔系个样系胶灯啦。跟住其实呢样嘢就系真系卖花生嗰、那个写得叫咩啊？果仁嗰个公司噶嘛系嘛？ 我噏唔出、啊， 即系一个系果仁嗰、那个咯。咁即系而家我哋唔可以同佢一齐影相噶。 吓、 啊，我哋系要支持佢快啲过咗呢条法例，到时我哋咧就系用呢、這个戏， 咁啊走去拉，咁走去拉陶家豪咯， 或者讽刺啦，或者营造滑稽，我哋 可以喺度影相， 我哋一定要 post 上去，一阵间影我哋要以身示范。 咁翻翻去头先个 case。原则上系咪就系话泛民嘅 amendment 如果通过咗咧？基本上我哋系咪唔系？我应该咁样问，其实系咪就算泛民嗰啲amendment 通唔通过都好咧？其实我都系唔可以影头先嗰张相。如果我唔 close 个 source 嘅话，即系譬如我真系买咗个 frozen 嘅 cushion， 我买咗个 frozen 嘅 cushion from Disneyland， 咁我就叫做 close 咗个 source 嘛，系嘛？ 我唔好肯定咧，一個 cushion 咧，咁你點樣去 睇佢嗰個地方？ 我真係睇翻。 因為我台面呢樣嘢全部司徒屎巾、貓貓， 同埋護書寶 都賴嘢嘅，係全部賴嘢。我連蘋果日報都係賴嘅，係咪先？ 嗱，我唔肯定啦，你見我 expand 你要去 call 你嗰啲嘢係來自邊？但如果你係一個實物嘅產品咧。我自己好懷疑你個 quotation 係唔使去 extensive 嘅，即係你唔使去到好仔細嘅。我諗個情況一定係講緊咧一啲quotations whereas 你要仔細嘅咧，係因為佢哋係啲文字式嘅記載嘅物品，而係有呢個 copyright 嘅。咁係一般嚟講就係嗰啲 literature 啊，即係嗰啲嚇嗰類型嘅嘢咯，或者係 musical 啊嗰啲咁樣嘅嘢。咁我相信如果你攞咗個實物產品咧，個 law 唔會咁傻嘅。咁就算改圖啊，又或者你真係一啲 patents， 頭先我哋講咗商標啊嗰啲嘢啦 ，patent 就英文商標啦 ，patent 唔係商標 ，patent 係專利權， 係專利權， 中文 好易拉嘢嘅，好易。 商標係 trademark， 係啦。 咁如果係歌嘅話，好似嗰日唱咗喜歡你嘅話，咁好多人都覺得哇呢單嘢告得啦。咁但你認識嘅係唔係一件坊間而家討論緊呢件事咧？即係起碼就係話究竟佢 IFPI 交版税未？究竟Cash 有冇同佢之前有咩 agreement 就係可以佢唱呢只歌咧？佢俾咗錢未咧？你嘅認識係點樣咧？ 喺 copyright law 咧，佢呢個即係 musical work 啦。咁佢呢只咧就唔係屬於 broadcasting， 屬於 performance。 係。 咁佢係 perform 啊嘛。咁佢 perform 嘅時候咧，你又要睇翻佢入邊有一啲 exceptions 嘅。佢係咪一個私人嘅宴會咧？係 啊。 係咪 domestic use 啦？咁佢係唔係喺一個 course of trade 嘅情況下做啦？咁你一定要睇翻曬好多呢啲 elements 咯。 嗱，到底？ 但佢唱嘅時候唔係問題啊，而係後屘擺上 YouTube 嘛。 佢擺上 YouTube 嘅目的係乜咧？ 啊，喂！ 佢話報道時事，唔係佢呢個係佢個新聞嗰、那個。 啊，例係咪 cause of trade 咧？ 我係嗱，我自己講啫，我覺得咧應該係冇犯法。 OK， 但係咧話佢報道時事咧，呢、這個就有啲好牽強講。 唔係，我覺得 OK， 佢咪 exemption 咯，滑稽咯。 即係我有咩唔係咁樣嘅？即係個 law 唔會係去 正經啲嚇親人啊， 唔會係咁樣去令到咧大家係生活得。即係令到大家生活唔到啊！個 law 唔係咁樣 我明白，我明白。 而且你就要炒上 court 咧，都個官都唔會睬你嘅。即係 我唔相信会系咁样去演绎咯。 明白， 佢应该咧都唔会系即系侵犯到版权嘅。 反为我会真系好好。 我想讲一样事，其实版权咧，而家啲人就系话，其实一般嘅酒楼啦，或者一般嘅酒店咧，全部都系同 cash 啊、IFPI 啊同埋 Hong Kong Real 咧，系每个月俾紧蚊。 我话俾你听，有啲有，有啲冇。 哦 ，OK。 以我所知，有啲有啲冇。 即系你饮宴啊，或者系 function， 你唱歌，其实基本上 hotel 啊， 酒店就系啦，酒店就多数有，酒楼就多数冇。我话俾你听系咁嘅事。 OK。咁所以嗰 part 就其实都唔系好关啊。 我反为系啦，我反为我上一个礼拜讲嘅时候已经有嘢想问，就系话点样先系 in the course of trade 咧？譬如你头先讲紧嘅系啲经济利益，好简单，个 means 就 money 钱。OK， 呃 like 算唔算咧？嗰、那个喺 Facebook 个 reach 算唔算咧？究竟我个 page view 算唔算咧？定还是一定要进即系证明到一个 certain extent， 即系譬如话 reach 一个 million 嘅 people， 于是嗰个可以 generate 一个 income， 系咪一件咁嘅事咧？ 最紧要咧，佢就系一个商业行为，或者一个商业行为所引申，无论系之前定系之后，佢会引申到，或者系将会被引申成为一个商业行为。咁至于佢系唔系 profit making 呢个反而唔系最重要嘅嘢嚟嘅，即系譬如慈善机构，咁佢都可以系 in the course of trade 嘅，因为佢嗰个 trade 只不过系唔 make profit 啫嘛，但系佢都系 trade 紧噶嘛。最紧要嗰个系一个商业行为啊，定系一个即系非商业性嘅，自己聚会式嘅。 佢经文联嘅党庆咯。 点佢党庆做啲咩先？ 庆祝个党咯，筹款 即系譬如佢党庆庆祝筹款， 系一个 gathering。 咁然之后 fundraising 个 gathering，private by invitation， 我系啦。但系刘伟兴又去， 你点啊？算系 我会觉得咧，即系我谂紧啦。我谂紧一般嚟讲，我见过嘅呢一啲咁样嘅，即系闩埋门嘅，譬如系一啲慈善机构假设啦吓，咁佢哋自己做嘅一啲大型嘅譬如 annual dinner 咁樣，咁假設如果佢攞咗一個有版權或者有商標嘅公仔出嚟玩，好開心咁得唔得咧？咁其實我將你個問題演繹成咁樣啦，咁呢個其實都會係都唔得噶，都唔得。 哇！好大鑊， 真係我見到你咁即係咁花精神去思考呢個問題，我就覺得成件事係唔應該。即係你冇 amendment 係真係過唔到㗎，你唔可能每一個人都要求就係話好似啲版權專家咁喺度諗咁耐思考咁耐件事你先做㗎，唔合理㗎嘛件事最主要係。 所以其實版權法係一定要 revise 咯，但 係我明 而家嗰個就唔係一個好好完即係 per 即係好完備嘅版本咯，應該再加埋譬如泛民嗰三點。咁先至，起碼加埋泛民嗰三點先至好過咯。 同埋我真係 咁咪冇過啦，算啦，唔待住先啦。 係咪啊？ 即係而家 李子敬都係咁講㗎，係啊。 唔係 李子敬，周浩鼎嚇，周浩鼎都係咁講㗎。 作反料嘛？ 唔係，即係佢，我其實 佢咪 make sense 咯， 佢真係 make sense 嘅，係 咯嚇。喂，你大佬，你嗰啲你知唔知呢個版權法係唔知2005年嗰時討論噶嘛？仲用翻嗰陣時啲 recommendation 喎，嗰時都未有 Facebook 啦，係嘛？都未興啦。 真係好想知道，如果我真係認真咁 replicate 一隻歌，即係譬如我即係譬如我攞支吉他唱啦，唱 Beyond 嘅《真的愛你》啦，我好認真咁唱，即係我係睇唔到。我点解濑嘢？ 睇你咩场合唱咯， 系咯， 睇你唱嚟做。 咁你自己匿埋屋企唱。 我真系自己喺，即系早嗰排咧。 唱都唱紧冇事，唔系事都冇有事噶。 你卡拉 OK 唱， 你唱嚟沟女都冇有事噶。 系啊 ，po 上 Facebook 有冇事先？ 睇上 po 上 Facebook 做乜啦？嗱，我点解知道 Facebook 有阵时系有宣传嘅作用噶嘛？ 系啦， 可以喺 Facebook 嗰度咧做宣传咧，系宣传佢公司啲嘢噶嘛？咁如果你喺度 pose 话唱喜欢你，咁然之后沟女，系真系有条女坐喺对面俾你沟紧。咁但系咧，原来咧假设啦吓，你个 Facebook 上面咧，原来又会宣传你有一间公司就系教人哋点样沟女。 唔系话咁我开琴行嘅， 或者你开琴行嘅，咁你咁就变咗就 suspicious 啊嘛。到底你系喺度真系以卖歌为以唱歌为名，其实卖紧你琴行只吉他为实啦。咁我就会睇好实际嘅嘢，到底你喺度做紧啲乜嘢？你 收学生， 你都咁一个 trade 咯。你收学生定系一个 trade 嚟 ？trade 啦，好明显，仲 profit making 添啦。 哇，咁好多人拿嘢咯，咁咪 即系譬如坊间好多时候，好多人咧都会以为咧，我教人哋教育啊嘛，我教人哋点样去，譬如整一只frozen 出嚟，即系教人哋点样去做一个布公仔，咁咧就以做 frozen 咧为之终极嘅嗰个产品，咁咪中咗咯。 系啊系啊，嗰啲冷衫草啊， 你系收钱个 trade 嚟噶嘛？ 系啊，整啲 cushion 全部都系猫猫。 就算 係 慈善，你都 係 吹嘅。 哇！即係個 中㗎啦，又中啦。 個窿嘅意思就係話咧，好易中啊！教人點樣整個公仔咧？你可以整個火柴公仔都得㗎。如果你要教人哋整得好仔細嘅，你自己創作公仔出嚟咯。 嗰啲十字線咧， 你唔可以用人哋 好興嘅， 即係雕年奶啊， 或者啲膠珠珠嗰啲咧，成日都用啲。 不過嗱，呢度已經又去咗，其實 more of trademark 定係定 copyright 已經。一講到如果譬如話整咗人哋個公仔出嚟嗰樣嘢， 唔係咁當然啦。我就係話即係譬如我自己展示一個 technique。即係譬如我彈吉他彈得好叻嘅，我喺網上面拍一段 YouTube 嘅片，純粹就係話我，譬如我 copy 到邊一隻歌，我係 cover 到邊一隻歌，我彈曬出嚟，跟住話好多個 like， 好多個讚。咁但係問題我個係我琴行個 page 出嚟嘅，咁就基本上要賴嘢啦。 應該咁，你應該去開第二個 Facebook 啦。你唔應該將你琴行嘅所有嘢都擺喺嗰個 page 度咯。嗱，即係譬如我哋呢個行業啫嘛，以前係唔准賣廣告噶嘛，其實係做到噶。不過當然啦，我哋做呢行，我哋容易啲理解呢啲嘢個 do and don't 細邊啦。即係譬如我哋以前啲行家，所有譬如真係有陣時接受訪問都好，唔好提自己名啦，唔好提公司名啦，即係純粹就係執業律師咁樣樣咯。咁即係大家要避翻開啲咯。咁你咪唔會俾人話你係 哦，所以而家要律師夾。 律师教咯，我哋好 睇头地，真系唔睇头地。呢节时间咁多啊，转头翻嚟我睇下仲有嘢补充先。 有啊，有好多啊。 转头翻嚟，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N.com， 我系钟树根。